要即係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喺嚟緊啊！如果你係真係要接種伏必泰疫苗嘅話咧，由於你要接種兩劑，咁要趕及到個時間咧，亦都必須咧係要喺最遲要喺八月嘅時候咧，你就已經要接種第一劑啦。嗱，咁所以今日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啦討論到咧，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咁會唔會訂購咗嘅伏必泰嘅疫苗會有機會浪費咗咧？因為香港咧其實係訂購咗750万劑嘅伏必泰疫苗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嘅數字咧，就去到三月初為止咧，就應該大概總共有130几万啦嚇，100几万劑嘅伏必泰疫苗咧係運抵咗到香港嘅。咁即係話都仲有唔少嘅伏必泰疫苗咧，政府係要安排咧分批嚟到香港。咁但係要喺八月市民就要接种到第一劑，然之后要喺九月底之前接种埋第二劑伏必泰疫苗，咁会唔会用唔尽啲疫苗呢？电话号码18721，大家有啲乜嘢嘅意见同埋睇法呢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嘅。而家年龄降到去16岁，又会唔会吸引多啲人打，提高香港嘅接种比率呢？1873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4月16号，秀茂坪宝达村凌晨发生致命火警，造成四死两伤，死者包括一名2岁女童。消防处当值助理消防区长黄国振： 肇事嘅单位系一个三房嘅单位，而我哋消防处喺单位里边救出嗰四名嘅伤者，都系喺个三个房间里边揾到嘅。 前年818民阵流水式集会案，资深大律师李柱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等七人早前被裁定罪成，今日进行求情。工党副主席李卓仁： 人心不死，我哋一定可以行到一条民主自由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论坛致辞嘅时候话：香港嘅疫苗供应同埋疫苗基建都令到好多地方羡慕。 The steady supply of vaccines as well as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put in place to administer vaccination are indeed the envy of many places.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accelerate the vaccination progress. 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面，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发现有人刻意抹黑亲近警队的人。 今天我留意到一张报纸的头条，就是將昨日有一班學生去參觀我們警隊這個開放日，國家安全開放日，在一個我們的設施裡面是玩得很開心，一個天真漫爛的一個相片，就竟然抹黑就說是這些 是黑暴有關，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不道德的。 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6宗是本地個案，沒有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嘅会长崔俊明啊。崔俊明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首先就想即系问一问啦，因为而家咧香港嗰、那个接种疫苗嘅比率咧就大概系64万左右啦，咁啊占16岁以上嘅人口咧嘅9.7%嘅。喂，其实你对于呢个疫苗接种比率有啲乜嘢嘅評議咧？如果對比起我哋留意翻，即係其他嘅一啲嘅地方個接種比例， 係 嗱，當然啦，如果你同以色列就冇得比啦，以色列去到60%人口都接種咗，咁但係香港真係無可否認都係比較落後啲嘅，咁尤其是而家全世界都講緊係咪互相去通關啊，即係如果大家啲人民啊都接種咗疫苗啊，大家都講緊去旅遊啊，可能正常翻啲商業活動啊，咁香港就真係落後嘅，咁所以你見到點解政府咁緊張，有啲要推出一啲疫苗嘅氣泡啊，去有啲誘因啊，吸引啲市民去接種咧，咁其實都係希望盡快去重回翻咧一個正軌啦，即係正軌意思即係話以往嘅正常嘅經濟活動啊或者生活啦，咁同埋如果你落後其他國家咧，肯定香港市民就會埋怨噶啦，因為點解咧？你見到舉例嚇，如果新加坡又可以同其他周邊嘅亞洲國家都可以去旅遊啊通關。而香港仲係又唔係清零，又唔係接種得多，其實就好大件事噶啦。其實， 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個疫苗接種計劃咧，大概接近開展咗兩個月左右啦，即係應該係五日啦咁樣。咁其實都未夠兩個月。咁如果我哋用呢一個嘅數據去到做比較，咁再加上咧，始終呢一個嘅新冠病毒嘅疫苗咧，都係新嘅事物啦。咁啊，大家去接受。都要花啲時間啦， 冇錯。 所以某程度上，其實而家得9.7%，即係16歲以上嘅人口嘅9.7%接種咗，又係咪都係即係可以諒解咧？ 係嘅，但係你知啦，其實如果我哋係喺自己睇自己咧，其實都諒解，因為我哋真係唔係接種咗好耐，同埋要公平啲講啦，因為其他譬如你講緊英國又好，美國甚至乎我頭先講以色列都好啦，佢哋個疫情係嚴重好多嘅。變咗佢哋嗰啲市民咧就好緊張，反而接種嚇，因為佢驚真係會隨時感容易感染啊嘛。咁同埋咧，佢哋又唔中，你知啦，西方國家啲人又唔中意戴口罩嚇，咁變咗佢哋真係會主動啲去接種。但係香港就唔同咧，你雖然你話都有時幾十單嚇，咁但係而家都係比較10-8單咁。第一個疫情唔係咁嚴重，聽落去又好似冇迫切性。第二樣嘢咧，我哋你知香港人就好多時都係嗰啲猶豫緊啊，即係話不如人哋打先啦，又或者嗰啲負面嘅不良反應咧，佢哋覺得係哇唔好打住啦，不如等人哋打咗，或者我慢慢等一下先啦，睇下有冇啲好啲啦咁。咁所以呢樣嘢都會導致即係我哋打得慢嘅，咁就話雖如此啦，我哋都可以話咁不如唔好做啦，咁有得去自己去鍾意打下打啦，咁呢就變咗呢，我哋真係會落後全世界，因為全世界嘅意思呢，因為香港唔同其他地方，因為我哋香港不嬲係一個金融中心嚟嘅，當嗰啲西方國家即係所謂我哋先進國家個個都講緊通關，互相去確認自己打針，大家都可以旅遊嗰時呢，除非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咧，好即係又唔係好開發，又唔係好嘅個經濟又唔係咁活躍嘅，但係香港唔得噶嘛，應該係個經濟嘅輸流嚟嘅，所以我哋要隨住個世界去轉變咧，即係雖然我哋睇落去聽落去係我打幾個月。10%差唔多10%都 OK 啦，咁但係因為唔得，我哋一定要同步去發展啊！如果唔係真係落後好多 啊！嗱，咁啊，即係個疫苗接種計劃開展咗五十日啫。咁本來咧，政府就係開設咗即係多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啊，應該係有29間嘅。咁當我哋而家嗰個接種比率都唔算特別高，但係政府就打算係喺9月底咧就刪曬依29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啊，崔俊明即係由一個即係方便大家去打疫苗或者係。去提高整个社会的接种率这个的角度去讲，你又怎样去评议政府现在这个决定呢？ 哦，是的，正如你所讲，这样讲你又推动人要打，如果真的很多人打，你又8月尾又删了去，是不是？那听下去好像有些矛盾的。其实呢，我相信为什么政府要走这一着呢，或者有这个策略呢，其实就想告诉市民，你一定要尽快打。第一，疫苗嗰個氣泡咧有好多誘因嘅，事實上香港人係好中意旅行嘅，嚇，同埋又你知啦，又有人去讀書啊，外國讀書啊、探親啊或者公幹， 啊，呢啲誘因咧會令到喺呢段時間咧會大，會吸引到好多人去接種嘅。啊，同埋佢最近唔係將嗰個年齡降到去16歲嘅，尤其是復必泰啊，佢降到16歲。咁當然你話呢啲年輕人打唔打啊？一件事啦，但係年青人如果打咗咧，其實佢去外國讀書咧係容易好多嘅，即係入境又好，玩又好。咁所以點解佢要整個日子係八月尾咧？嗱，我相信就係我估計啫，因為佢想希望喺呢段幾個月嘅時間咧，係盡快係去令到嗰個打嘅接種人士係會增加。如果你話俾佢聽唔係，你慢慢嚟啦，我出年都有得打嘅，又或者總之你哋肯打，我去開到幾耐都得咁。喂，香港人就係好得意嘅，香港人你橫掂都冇逼到未接咯，我使乜咁快啫？我咪下年嘅年初先打啦，橫掂你都未生。嗱，我相信佢咁樣做咧，係一個去推動更加即係好似有啲催化劑去推動佢多啲盡啲市民盡快打咯， 如果是推動市民盡快打呢，那跟住可能剩下的問題呢，大家就會問了，那以後如果我想打復必泰疫苗究竟怎樣呢？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即是會不會有機會訂了，因為我們訂了總共750萬劑的復必泰疫苗嘛，那我如果現在呢看回暫時應該運了來香港的數據呢，因為三月頭的時候呢，它就總共去運了130多萬劑嘅，咁然之後咧，就後屘因為有個包裝嘅事件啊嘛，咁跟住到四月頭佢又係啦，有60萬嚟咗嘅，咁計嚟計去，其實 200萬到啦， 係 咪？ 係啦，距離其實750萬劑咧，呢條數咧都相距甚遠喎，咁所以會唔會有機會就係、是、即係當刪咗呢啲嘅接種中心之後，會係有機會令到復必泰疫苗有曬咧？ 你問得好，所以今日聶德權局長咧都有講嘅嚇，咁即係如果真係去到嗰個八月尾啦，都仲有疫苗，或者有啲人都仲想打咧，佢就話喺翻醫院咧都仲有啲少量可以俾佢哋接種嘅。咁當然呢個少量就會係遲咗啦，或者會未必用得曬啲疫苗。嗱，咁我相信一定要同呢個 BioNTech 嚇，即係嗰間總公司德國總公司講嘅，即係嗱，佢750萬劑咧買咗咧，其實如果佢簽咗合約咧，其實係冇得退嘅嚇，你真係要買曬嘅。就你打唔打好，或者你嘥唔嘥好，你一定香港政府一定要俾錢買750萬。所以點解佢而家一來要大力啲推？二來就希望即係盡量都唔好去到八月尾，都仲有好多疫苗症咯嚇。咁症就算你話我喺醫院都有啲小規模嘅接種都好啦，都未必用得曬。咁所以我希望佢即係啲市民又明白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個意思咧，即係話點解佢個動機點解要刪啊？點解要有啲誘因俾啲市民？其實係最緊要一樣嘢，第一我哋要群體免疫，第二點都好啦，我哋係一個我哋叫全球化噶嘛，香港其實香港都係受個地其他國家影響，其實我哋都要唔可以停留喺呢度咯，要跟住嚇，咁所以變咗希望都市民都明白，其實唔係咩詭計啊，又話哎呀我唔想嘥，所以逼啲市民去接種，其實係真係希望大家無論喺健康方面諗啦，又或者去翻去正常我哋嘅生活諗咧，其實真係盡快去接種係好 嘅、但係崔俊明，其實我哋仲有冇即係啲另外嘅方法咧，都可以俾市民啊喺就算喺九月之後都接種到復必泰疫苗咧？嗱，因為你話即係亦都引述啊聶德權局長即係今朝講啦，即係可能會有機會喺醫院上面咧有少量嘅供應啦。咁但係亦都要咁講咧，就係、是、未必個個都唔知佢會唔會係頂啲乜嘢資格先至可以醫院接種噶嘛？即係未必個個都可以去到醫院嗰度接種。亦都正如你頭先咁講咧，就係、是、可能市民係基於譬如佢自己嘅信心問題啦，又或者佢為咗自己嘅出遊嘅方便啦，而希望咧選用復必泰疫苗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有冇啲乜嘢嘅其他嘅方法？就算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真係停止運作，又或者係即係除咗醫院之外，仲有咩方法俾市民去打到復必泰咧？ 嗱，復必泰就因為要稀釋咧，嗱，本來我就諗住會唔會私家醫生都可以幫到手嘅嚇，咁大家都知道復必泰又要稀釋，又要做好多程序。儲存都好嚴格，當然啦，所有疫苗儲存都應該要嚴格嘅，咁所以其實我建議咧，即係如果真係好唔好彩，去到八月尾都係啲香港市民都係都唔係幾想打，剩咗好多針，始終都可能係有啲後期先打嘅，咁可能真係要保留翻一兩間嗰啲疫苗接種中心咯，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咯，正如你所講，有啲人唔想去醫院打咁樣 咁同埋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好處咧，因為佢夠大啊，嗰、那個場地夠大，同埋佢真係可以容納多每一日起碼都可以2000多人去接種嚇，咁、所以。我諗啦，即係當然政府係最後個決定啦，即係會唔會有一兩間都係保留喺度，或者話香港九龍新界每樣各一間嚇，咁、都好啲咯，係啦。 嗱，咁你又點睇而家政府將接種疫苗嘅年齡咧降到去16歲或以上咧？咁但係16歲或以上就按照而家嘅説明咧，應該係打伏必泰嘅嚇。 冇錯冇錯，因為伏必泰咧係16歲都或以上可以打嘅，而科興咧就係18歲或以上，咁其實伏必泰都唔止㗎，因為伏必泰而家申請緊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申請緊咧，去到12歲添嘅。我點睇呢樣嘢咧？其實咧，年青人打咧，其實都可以嘅。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咧，嗱，佢當然啦，佢個免疫系統都好強嘅嚇，啲年青人嚇。咁另外咧，事實上你頭先都有提到啦，事實上有啲長者真係唔打得。接種得疫苗嘅，譬如話佢身體比較虛弱，或者佢啲病情根本未係話穩定嘅，你點搞都好啦，佢都係唔穩定嘅。咁你要靠佢周邊啲家人去保護佢嘅。咁所以我希望啲年青人都明白咧，佢可能覺得我咁健康，同埋呢個新冠肺炎好少係咁年青人感染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唔係為咗自己咁簡單咯，係應該為埋。即係周邊啲婆婆啊、公公啊，即係自己屋企人咯，係啦。 明白，好多謝曬你，崔俊明，唔該曬，拜拜嚇。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嘅會長，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嚇。對於政府而家嘅疫苗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運作啊，將會咧係去到九月底。如果你要打伏必泰咧，就真係8月嘅時候咧要打到第一針。咁你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前年8月18日嘅流水式集会案，9个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2人认罪，另外7人审讯之后裁定罪成。法庭今日判处黎智英、李卓仁监禁12个月，梁国雄判监18个月。何秀兰判监8个月，欧诺轩判监10个月。另外4个被告吴凯仪、何俊仁、梁耀忠同李柱明各判缓刑1年或者系2年。法官胡雅文批评各被告都系知名人士，佢哋有能力动员群众参与当日嘅游行。法官又话8·18嘅游行属于预先策划，以疏散为名举办未经批准集结，游行由维园出发到遮打道。規模大，而且時間長，明顯阻礙交通。法庭認為，有關量刑已經考慮到遊行活動屬於和平性質，以及各被告的背景和良好品格。未簽拉面前首席財務官劉家豪在7年間以可擦拭原子筆擅改180張公司支票，不當盜取公司大約2600萬元，直至他向上司自白才揭發事件。被告在高等法院承认7項盗窃罪，判监6年8个月。辩方求情时候表示，被告在案发时候因工作压力患有抑郁症，购买奢侈品以减压。被告自知患病不是犯案的借口，自白之后自愿连本带利息向公司赔偿大约2904万，当中包括涉案核数费用和律师费。法官表示，案件涉及嚴重違反誠信，但若果被告3年前沒有自白，或者能夠繼續掩人耳目，可見他自願承擔刑責的勇氣，給予刑期扣減。亞洲多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惡化，印度新增超過217,300宗確診，是過去9日之內第8次破紀錄，再多1,185名患者死亡，是7個月以來單日最高。日本大阪府新增1209宗確診，再創新高。東京都多667人感染，是上個月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以來第二高。日本政府計劃將相當於緊急事態宣言前一階段的防止蔓延重點措施，擴大至其餘 千葉、神奈川和愛知四縣，並要求民眾在長假前避免與疫情擴大的地區往來。泰國再破紀錄新增1582宗確診，累計增至超過39000人受感染。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有記者問到日本網上有人認為日方人員可考慮近期駕駛漁船到釣魚島海域，故意造成與中國海警船碰撞的事故，炒作中方挑起事端。趙立堅表示，日方近來放任所謂來歷不明的漁船到釣魚島海域之事，是當前局勢趨於複雜的根本原因。如果記者提及的情況成為現實，只能夠說明是日方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處心積慮地想在釣魚島問題上碰瓷，升級海上事態，並且嫁禍給中方。趙立堅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方維護領土主權的意志和決心堅定不移，將堅決應對日方侵犯中國主權的不法行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同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过了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近住新光中心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近警察总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邻街车多，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呈祥道黄大仙祠去观塘，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学习管理知识。 我自己个人咧，好中意分享，我又好中意认识朋友嘅，亦都好中意揾机会嘅。 譬如好似旧年咁，真系好多人可以系在家工作。咁譬如话办公室嘅规模设计，仲需唔需要好似而家咁？譬如每人一间房啊，每人一张台啊，甚至乎一个好大嘅空间。 逢星期日下午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管理新思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其实政府寻日所宣布嘅咧，亦都可以话系一个香港嘅疫苗接种策略嘅转变啦。咁首先咧，就将咧嗰个疫苗啊嘅人士啊，即系接种嗰个嘅年龄咧吓放宽到咧16岁及以上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系将而家29间社区疫苗嘅接种中心咧，就只系运作到去9月底。咁即係话如果市民係要计划接种伏必泰疫苗呢，最迟就要8月底呢接种第一劑，咁然之后先至可以赶得及呢喺9月底呢可以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埋第二劑嘅，都係一个策略嘅改变。咁你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31同我哋倾倾㗎。有位听众呢，陈先生喺度话，陈生你好。 你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啦？係呀。 我咧就系退咗任嘅事，咁我就变咗日日咧都睇住个新闻啊，睇住嘅疫情嘅增嘅转，由旧年一月开始睇到今年一年几，咁我就本人都好少出街，但系咧最近咧就因为科兴咧就系、是、第一，即系话第一只嘅疫苗真就嚟香港要打，咁跟住而家福必泰系咪？ 是伏必泰是。 咁吓呢一隻疫苗都系由英国啊定还是系德国啊，即系厂房咧就系 德国。 即系我就知道系两个隻都唔系同啦。咁即系我初时以为咧，科兴咧，因为喺内陆嘅制嘅做咧，即系或者时间上嘅问题啊，研究得唔够清楚。咁嗰啲專家啊，阿楊教授啊，諸如此類嗰啲啊，梁麗子超啊，曾密奇恩嗰啲，咁啊成日提出嚟咧，即係話嗰個數據，所謂數據咧，就係、是、得到嗰隻疫苗嘅有效地注射咗人體嘅方面咧，嗰、那個 effective 即係話有效地咧能夠保護到。人的身體即係多有啲嘅感染啊，或者個疫質啦，屋企嘅機會就99%就冇。 咁但係其實你嘅即係關注點係啲乜嘢咧？嗱，因為當然啦，即係科興咧，其實佢唔係冇數據嘅，佢有數據嘅，不過佢未做好一個好好嘅整合咯。咁而相對地咧，呢個伏必泰依種嘅疫苗咧，佢嘅數據整合咧就係即係比較好一啲，亦都係同一般嘅即係運作係比較近似咁樣咯。其實係有一個咁嘅分別嘅啫嚇。 嗱，我個人咧就好好嘅清嘅，我喺退休嗰時候，我都幾年，我以前都係喺一個數嘅啲西人咧，都係接咗幾嘅啲千人都有喺英國。但問題咧，就我個感覺到咧，就唔好話傾斜式。嗱，我哋大家都係中國人，就我初初以為，咦，係即係唔係科興嗰、那個質素啊，或者諸如此類研究唔夠徹底。同樣呢一兩日咧，呢個伏必泰咧，都係會有人係喪嘅失咗，即係咪？好似人嚟負啊，即係嗰個咧 B B 流嘅產啦， 係嘛？有兩個孕婦有B B 流產，佢哋都係接種咗疫苗之後先至發覺自己係懷孕嘅。 係啦，咁你企唔中，咁你唔中，佢冇嘢講，你即係話。你打即係好似即係我舉一個例，即係比如你阿文咪小姐你落街， 唔係即係其實阿陳先生唔好意思，即係你想表達嘅一樣嘢咧，你係咪想表達嘅？無論伏必泰同埋科興都同樣係有風險啊！你係咪想表達呢一樣嘢？ 係，我想表達希望香港市民好啊，都嗱、應該上咧就要睇自己嘅環境。如果你經常係要7日啊嘢咧，係應該係打好過唔打。即係當然個每環決定，不過兩者之中咧，讓你都係有矛盾嘅。即係希望政府咧，喺商場人哋要打係好嘅現象，但係你要做啲好嘅預防，人哋聽到啲嘢係 信得過先。你即係所謂信得過咧，你自己打咗或者你嘅身體係接受， 係即係俾俾 唔接受。 明白，即係俾多啲資訊啦。嗱，多謝曬啊陳先生嘅意見啊，唔好意思，因為都傾咗好一陣咧，跟住有一位黃先生等緊啊，真係唔好意思啊，黃先生你好。 誒、hey, 你好啊，陳主持啊， 係有咩睇法？ 我諗點解政府嚟講咧，都係想希望多啲人去打咧，咁啊做到一個叫防疫嘅氣泡啦。咁但係事實上嚟講，你睇翻而家嚟講咧，無論邊一種即疫苗都好咧，其實都有一啲副作用喺度嘅。咁當然政府就話呢個副作用同打疫苗冇關係。咁但係事實上睇到報道咧，亦都有啲市民打咗之後咧，有面癱啊、中風或者係突然間猝死嘅。咁嗱，我記得政府之前咧都喺呢一個立法局咧係有一個叫保障嘅計劃。咁大家一定要證明到咧。就係同呢個疫苗有關，咁我覺得唔需要嘅。其實如果五年之內，嗱，如果能夠話你打咗呢一個係疫苗，而跟住嚟講咧係唔係意外死，即突然間或者猝死，或者係有啲面產成咧，起碼一忽嘅錢咧係俾嗰個打針嘅人。點解咧？因為嗱，我自己本身嚟講都係想打嘅，但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長期病患者啦，咁我就唔想嚟講咧，即係咩副作用咧？因為咩事嚟講咧，就見到家人點樣照顧咧，係咪先冇一筆錢？咁但係如果一筆錢係鼓勵呢班人去打。嘅話咧，嗱點解話五年之內咧？因為其實冇人知道究竟即係幾時苗噶嘛。咁但係五年之內、三年之內咧，起碼啲人打完之後，咦都個保障嚇，呢、這個最緊要。咁呢個好處咧就話係多啲鼓勵人去自願去打，而唔係有金錢引誘，只不過話有一個保險嘅計劃。嗱、我睇翻而家政府咧，佢調翻轉咧點咧就係、我做法係錯嘅，係點咧就話，如果你唔打疫苗嘅話咧，你就唔可以咧係。即係喺某啲食肆翻工啦，又或者去食肆嗰度可以長時間多人喺度聚會咁樣。 唔係唔可以去食肆翻工，而係嗰啲食肆嘅營業時間有所限制，同埋人數有所限制啫。 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咁你多啲係做生意咁啊，咁僱主嚟講，咁希望咧員工去打啦。咁但係啲員工佢真係本身嚟講，真係好似。好似我咁樣，可能長期病患者，咁佢真係打唔到，一打完之後突然間面癱或者等猝死，咁邊個照顧佢嘅工作能力咧？咁、又或者我早兩日聽翻阿邱騰華局長咁講，佢話嚟講咧，如果你參加海上遊咧，即係恢復嘅話咧，一定有啲人咧係要打疫苗，嗰邊都比較荒謬，因為點解咧？我哋去主條樂園咧，或者去酒店住咧，係根本唔需要打疫苗嘅。嗱，就算翻學都好，啲學生都唔使打疫苗啦。咁如果你真係要打疫苗嘅話，係咪即係歧視咧？ 嗯，明白。好多谢晒你啊，黄先生嘅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咧想同大家讲咧，有啲平时句子好似唔系好紧要嘅字咧，当我哋有时想加强语气嘅时候咧。咁嗰啲字咧，我哋都可以係好強啦、好大聲啦，或者好高音地讀出嚟嘅。咁就我俾個例子大家，譬如我話 I'm in love with somebody, I'm in love with Mary, for example， 我就係非常之愛阿瑪麗小姐嘅。如果我好想強調我講嘅呢句係事實嚟嘅，真係咁噶咧，我可以咧係將個 I am in love with Mary。嗰、那個 am 咧係可以讀到好大聲、好強嘅，咁呢個係我哋廣東人要特別留意，因為我哋 am 呢個字咧，我唔係定咗個語調咧，係一個呢個語調嘅，我可以好高音啊，特別，所以 I am in love with Mary， I am， OK， 咁呢個就係我哋當我強調呢個句子嘅真確性嘅時候，我就會 put 個 stress on am。俾多個例子你，譬如你話我已經做完咗我嘅功課啦 ，I finished my homework。I finished my homework。咁如果阿媽問你係咪真噶，咁我可以話咧 ，I have finished my homework。I have 個 have 咧就變咗呢個句子裏面咧最重要嗰個字。咁咧我會聽落去特別高音啦，特別大聲啦，而後面嗰啲咧相對地就會弱翻啲咁樣。好啦，聽一次 ，I have finished my work。I am in love with her。OK， 咁就唔好句句句子都係咁講，但係。当我们想强调个真确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将个重音，将个句子最重要的位置呢，是放在这些本来望下去不是很重要的字上。好，今天讲到这里，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到的 intonation 的东西。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Seal 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嘉宾，就是社区组织协会的干事彭洪昌。彭洪昌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 你好，喂，从一个病人的权益的角度去讲咧，其实政府即系会喺九月底咧就停晒啲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啦，咁即系话比较艰难咧，先至可以接种到伏必泰嘅，因为而家要喺接种中心先至接种到嘛。其实喺个病人权益嘅角度，有啲乜嘢实质嘅影响咧？ 當然即係尋日個消息一出咧，就係、因為未係好全面講得到嗰個背景咧，咁我估好多評論就覺得就係話啊，會唔會即係因為咁就令到有啲病人佢呢段時間佢個病情未穩定，咁要一段時間先穩定落嚟啦，就去打伏必泰啦咁。咁啊，到時如果冇得打嘅時候咧，咁啊，好似令到佢哋即係個選擇就剝奪咗佢哋嗰個即係嗰個選擇啦。咁咁啊，不過後嚟就即係比較清楚啲、就是，就係哦，原來咧係因為嗰個疫苗呢一批嘅疫苗咧，去到九月咧就到期啦。到期之後咧就再打咧就唔安全啦。咁所以咧就去到到時就即係要停咗個接種中心，就唔再打呢一批嘅疫苗啦。但我覺得嗰、那個如果整體地睇翻個事件咧，似乎即係政府喺成個信息上咧就講得唔夠全面，即係令到大家有個咁印象，就好似剝奪咗病人佢哋選擇要打邊只疫苗嗰個嘅機會。其實喺九月之後，如果到時嗰個接種率仍然都係好低嘅，咁政府即係唔會話啊咁就。任何以後的疫苗都不再打的啦，或者不再開支接種中心的啦。咁其實就應該是在公布個消息的時候咧，要及早令到公眾知道或者病人知道咧，其實九月以後嗰個安排會係點樣？到時嗰、那個接種率如果仲係未達到一個所謂群體嘅免疫力嘅情況底下，咁會點樣處理呢？咁就似乎尋日出嚟個信息咧，就即係令到大家誤會咗，哦，好似政府係有啲咧就話夠期啦，大家唔打就冇得打啦，咁咁啊，有啲就好似即係催逼緊大家要盡快打疫苗咁樣咯。 嗯，即係你覺得經過佢哋今日嘅解釋，你都覺得依、這個嘅安排係可以接受嘅，係咪啊？ 我諗就係一個好實際問題嚟嘅，就係話而家呢一批嘅疫苗咧，到到九月到期，咁到期之後咧就冇得再打啦。咁啊，即係所以，即係我諗佢嗰個講法咧，就比較清楚啲，係咁樣嘅意思底下咧，先要停嗰個接種中心。但係當然係唔係話九月以後就冇呢批嘅疫苗過期就冇得再打，所以就要刪接種中心咧？我都仍然有啲保留嘅，譬如話啊，咁咪可以再繼續同藥廠去傾，喂有冇得再繼續去供貨？咁意思到嗰啲接種中心咧可以繼續運作咧？又或者可能係即係。有其他而家都再出有其他平台嘅疫苗啦，咁其實會唔會由嗰啲去供港呢？咁我諗呢啲係即係值得要再整體啲去令到公眾比較明確啲去掌握嗰個情況係咁樣咯。 嗯，但係從另一個病人角度咧，即係亦都可能會有啲人覺得，其實而家我哋唔係冇疫苗可以俾你打啊嘛，其實都係照樣大家可以打翻科興嗰只嘅疫苗喎，只不過即係可能伏必泰因為條件所限，未必就能夠俾你揀到啫。咁其實科興嘅供應都喺度，應該對於整體即係個病人去接種疫苗，應該個影響唔大啊？你點睇咧？ 其實即係當初政府點解話要購買三種唔同技術平台嘅疫苗咧？都係因為每一種疫苗都有佢嗰個獨特之處嘅。咁諗即係之前都講到好多噶啦，科興咧就嗰個保護力咧就較弱，不過咧就安全。伏必泰咧就比較強嘅，但當然附帶嚟嗰個副作用咧，亦都係即係會比較犀利一啲。咁而亦都係一啲所謂新嘅技術平台啦，那個風險係點樣咧？即係暫時都仲未去確認嘅。咁當然原本第三種疫苗就阿斯利康咧，就而家歐洲方面都直頭即係停咗唔再打添啦。咁我諗其實每種疫苗都有佢嗰個獨特嘅地方。其實如果而家淨係得翻一種嘅疫苗去俾市民或者病人選擇咧，咁可能就都未必配合得到佢哋本身嗰個考慮嘅。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係可以咧，就應該係即係開放等病人或者市民咧去選擇邊一種疫苗係適合佢哋，就佢哋去接種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彭昌，暂时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彭昌咧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嘅。其实头先都有听众啦提及到咧，即系有一啲嘅行业嘅复业或者佢嘅放宽人数上限咧，就系同究竟有冇接种疫苗啊，同啲从业员究竟有冇接种疫苗咧系相关嘅。因为譬如头先嗰位听众咧提过啦，就系呢个一啲嘅本地游啦，其实最主要咧就系政府官员咧喺早两日就讲咧，就系话如果旅行社带团嘅员工能够接种疫苗或者接种或者接受检测，再加上出团嘅时候咧做好安心出行二维码装置咧，就希望能够喺防疫嘅大前提下咧，短期俾市民参加本地游嘅。咁但系似乎都系将一啲放宽或者系复业嘅条件咧，或多或少咧，同系咪相关行业嘅员工接种疫苗拉上关系。喺呢个医学道德伦理上面，我哋应该点睇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嘅，欧杰成你好。 你好， 你好。想请教一下啦，我谂咧呢两日就大家都热烈讨论啦，就系呢个食肆嘅员工系咪接种疫苗咧？就或者系个顾客有冇接种疫苗咧？就同个酒楼嘅复业限佢哋嘅放宽人数限制咧，或者系营业嘅限制咧，就拉上关系。其实你点睇呢一个嘅问题咧？喺医学伦理上面，即系打唔打疫苗，就令到我可唔可以有长啲嘅营业时间咁样？其实你点睇？喺呢个角度咧， 我哋通常考虑呢啲问题，可能就睇一睇嗰个证据嗰个方面。如果你有好清晰嘅证据，系话某啲群组佢系高风险，或者某啲系低风险，咁于是你要有啲相应措施，呢、這个大致上系可以接受啦。咁但系几点钟开到几点钟啊？等等啲每一台有几多人？可以食，咁呢啲其實並唔係一啲我哋叫科學實證嘅分界嚟㗎嘛。咁你用一個少少行政嘅分界，於是就分咗之後呢，就有啲人一定要佢打針，假設一定要佢打針嘅話呢，咁如果你長期咁實施嘅時候，可能就會有一個疑問，就係會唔會對嗰啲唔適宜打針，或者佢有自己個人原因唔打針嘅構成一個太過大嘅差別對待啦。因為我哋会觉得工作是一个很基本的权利嘛，佢唔系等于好似你中唔中意出去多啲人热闹啲食饭，唔系有啲咁样嘅嘢嘛。咁所以你要喺工作权利上面一个差别嘅对待，你后面必须要你嗰个证据同埋你嗰个逻辑，可能要比较严谨啲咯。 我留意到你头先就话长期地实施啊，咁但系如果即系譬如佢可能预计呢个咁嘅措施咧，只系一个短暂性嘅，即系短暂性可能系讲紧即系一年之内嘅。由呢、這个伦理医学伦理道德呢个角度，又系咪可以接受咧？就系、是、接受咗某啲疫苗嘅人士可以有更多嘅方便。 我谂短暂定唔短暂，就恐怕唔能够直觉咁话，六个月就系短，或者一个年就系短。你要从嗰个受众影响有几大嚟考虑嘛。呢个唔系话一个随意嘅数字嘛。咁我有时做咗比喻，老人院唔准探访，医院唔准探访。我哋最初谂都系一个短期措施，以前抗疫都系咁样。咁跟住三個月變咗六個月，六個月變一年，一年而家又多過一年。慢慢你會習慣，好似覺得好似理所當然都係繼續落去咁啊嘛。咁我估計你要從一個受眾嘅角度去睇，即係話譬如老人院探訪，你嗰、那個長者佢一年都冇人探嗰、那個，一啲都唔短啦。咁如果你話工作打工仔，視乎我諗咩工種同埋。我哋叫即系佢嘅工作以前系咪储埋有啲积谷防饥咁样样咧？如果系一啲都系比较慢嘅，系即系啲收入，咁我又唔觉得一年就等于系好短咯吓。咁所以我就会有一个睇法，即、就、系、是、你长短唔系可以用一个机械式嘅数字，你真系要听一听或者睇一睇嗰啲受众。 明白嗱，接种疫苗咧个原因就系希望达至到群体免疫啦，即系政府亦都讲咧呢个系对成个社会嘅运作同埋成个社会嘅健康咧都有所影响嘅。咁但系同时接种疫苗咧又涉及到一个个人意愿嘅问题噶嘛，即系可能基于各种嘅考虑原因，有啲人未必愿意接受接种疫苗嘅。嗱，咁我亦都 啱啱留意到啦，就係飲食業界咧晏晝同政府開會啦，咁講到食肆嘅防疫措施安排，根據引述咧就係話政府計劃咧俾唔適宜接種疫苗嘅飲食員工咧去填寫申報表，就表明佢嘅身體狀況唔適合接種疫苗，但係個人意願咧就唔能夠作為唔接種疫苗嘅理由。咁我哋点睇去尊重个人意愿同佢嘅饭碗同埋社会嘅群体免疫之间，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个关系咧？ 我自己会觉得，你纯粹讲话佢系咪唔适合，或者医生证明适唔适合？这个有一个都相当大嘅灰色地带嘅，即系到目前为止，我哋似乎最近连怀孕适唔适合打，好似都有唔同嘅讲法，后来先至澄清咗。究竟一般所谓控制好高血压，咁但係如果佢有其他嘅糖尿病，佢打糖尿针咁就算唔算？呢啲都唔係一个好容易去话清楚界线。咁我大致从同情，即係从一个政策角度睇，你必须要追求一个群体嘅免疫力。所以某啲程度嘅个人嘅一啲少少牺牲，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嘅。咁但係有时退一步諗，如果是群体免疫咁重要，咁点解我哋整个社会又唔系拣最有效嘅疫苗接种嘅咧？点解咧又容许一啲比较冇咁有效嘅疫苗去接种？咁但系接种之后又话呢样太重要啦，所以你个工作都应该牺牲啦。咁好似我哋讲有时讲嘅伦理嗰个一致性啊，即系你对某啲嘢系咪同另一啲系咪一致咁样去睇？ 系嗱，呢个系一个好深嘅问题，有机会再同你请教过。唔该晒你，欧杰成。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受到车都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星河名居，狮隧沙田出九龙亦都是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恒指夜期升紧23点，做29,003点，成交1400多张。十隻最活躍港股價收市價，騰訊控股632元升12元，阿里巴巴235.6升8，美團290.2升5.4，吉利汽車21.8升1.45，盈富基金29.24升2.2，小米集團26.05先升5，中國平安90.1跌5.5，信義光能13.22升4.6，中國移動51.2升0.5，港交所467元升3.6。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天禧海家控股、美固科技控股、HKE Holdings、创业集团控股、千盛集团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企展控股、WAC Holdings、道和环球、巨京控股、华星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69，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幣6.525，英磅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99，港金收報16,38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74.2美元，賣出價1,776.01美元，港汇指数101.7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接近马料水交汇处。

防疫规定之下，戏院最多只可以坐一半满，加上民众睇戏嘅意欲低，又缺乏大制作嘅新戏上映，售票率更加系疲弱。俾人包场打机嘅做法，有助帮补戏院嘅收入。至于包场人士则认为，戏院嘅音响同埋观影设备令到打机嘅感觉更为震撼，佢哋更加能够乐在其中。睇嚟有朝一日，戏院可能唔再叫做戏院啦。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星河浩瀚，宇宙无垠。 天咧，其实从嚟都系好神秘嘅。逢喺地球大气层以内嘅就系气象学，喺大气层以外嘅无尽嘅太空嘅日月星辰咧，嗰啲就系天文学。 浩哉宇宙， 主持李伟才、杜婷。 四月十八号起，逢星期日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带你穿越星空，想象无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四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啊。今晚直播室嘅两位传媒朋友，分别就系胡丽云同埋谭慧仪啊。两位好， 系大家好， 大家好。 嗱，咁啊，讲一个星期嘅新闻咧，咁但系咧，今日咧亦都有两宗嘅判决咧，系相当之引人嘅关注嘅。或者我哋喺度咧都先讲一讲啦。咁涉及到啲乜嘢嘢咧？就系讲紧前年啊，一个八月十八号嘅维园嘅流水式集会案啦，咁而另外一单咧就系亦都系前年啦，8月31号嘅一个案件嘅，咁啊八一八嘅维园流水式集会案，咁其实咧案中即系各个被告咧都系大家都熟悉嘅政治人物嚟嘅，咁而家个判刑系点样咧？就系、是、黎智英同李卓人咧系各判囚12个月，系需要即时监禁嘅，何秀兰系判囚8个月即时监禁，欧诺轩判囚10个月即时监禁。梁国雄判囚18个月即时监禁，另外就是吴霭仪判囚12个月，有24个月嘅缓刑；何俊仁判囚12个月，缓刑24个月；梁耀宗判囚8个月，缓刑12个月；而李柱铭咧就系判囚11个月，缓刑24个月嘅。咁至于另外一宗咧，我头先所提过咧，涉及到另一宗嘅案件啊，就系前年嘅8月31号港岛嘅游行案件咧，亦都有个判刑嘅。喺呢宗案件之中啦，就系黎智英系判囚8个月。李卓人咧系判囚6个月，杨森咧系判囚8个月，缓刑12个月嘅。咁喺呢两宗案件入边，就即系谭慧仪同埋阿胡丽云，即系走新闻咁耐啦，应该有一啲就相当之大家熟悉嘅即系政治人物啦。咁亦都咧，李柱铭同埋阿吴霭仪亦都分别曾经担任过立法局同埋立法会年代嘅法律界嘅议员嚟嘅。咁啊，李柱铭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啦。咁喺个排名榜入边都排得即系相当之前啦。咁另外，譬如阿何秀兰啊呢啲咧，亦都同埋李卓人啊、何俊仁咧，呢啲都系即系资深嘅政治人物啦。咁其实即系几位即系 對於今次的判刑有啲乜嘢嘅感想或者觀察係發表嘅咧？胡麗雲， 坦白一句，其實就我對於嗰個嘅判決係有少少愕然嘅。愕然係在於原底嘅裏面，即係同啲朋友傾開偈，即係法律界啲朋友傾開偈嘅時候咧，大家都會係叫做預咗佢哋一定要坐。而並沒有好似現在有出現一個，唔好講話嗰個嘅刑期嘅差異有咁大咯，甚至係有緩刑呢一個情況出現。咁當然坐一日都嫌多，因為喺今次嘅事件嘅裏面，我哋完全睇唔到呢一個咁樣咁和平、非暴力、咁有秩序嘅一個嘅遊行。是可以換來就係有一個咁樣嘅指控，甚或至最終有一個個裁定有罪，兼且話要去有人要去判監咁樣。咁但係就係針對翻就係有一個咁樣嗰個刑期上面嗰個嘅差異，以至到就係並不是真係按翻過去。我諗有一啲嘅例子，大家一講已經明嘅，即係譬如你黃之鋒嗰啲嘅個案啦。都同樣是有受過呢一啲咁嘅控罪被檢控，然之後亦都係有判處監禁嘅。咁所以引致到嘅就係、是、最終嘅結果，我哋就要去睇究竟點解法官會有一個咁嘅判決咧？我自己理唔出嗰個嘅理據嘅，但唯獨一個理據，我覺得唯獨一樣嘢我睇得到嘅就係、是，其實喺咁多位個人物嘅裡面咧，判即時監禁嘅嗰啲人咧。我哋姑且用一個好粗淺嘅一個形容詞嚟形容佢哋咧，佢哋係行動型。佢哋即係過去好多時由一啲嘅，佢哋真係有身體力行咁走到出嚟，以至到就係話到可能用佢哋嘅其他一啲嘅方法嚟到去做一啲嘅呼籲人民嘅一個嘅行為咧。其實佢哋都係往往嗰個次數，以至到嗰個嘅力度咧。是比起譬如即一味都是可能集中翻係喺法律解釋或者法律嗰、那個嘅個詮釋上面嘅李柱明啊，或者何俊仁啊，又或者吳凱兒嗰度咧，佢哋大家嗰個分工真係有唔同，所以引致到我見得到法官佢咁樣樣嘅，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結果嘅時候咧，我唯一一樣嘢我覺得睇得到嘅分別咧，只係在於此。但我亦都覺得有一件事係大家必須一定要去留意。你正話講嘅呢兩宗嘅個案，全部都喺2019年發生，年中或者係年係啦，年中啦。依家係幾多？2021年，時間嘅咁耐，其實對任何一方，對被告又好，對控方又好，對證人都好，全部都唔係一個公平嘅一個嘅對待。我哋成日都讲话就系，当我哋讲话要司法公正嘅时候，其中一样嘢就系话都要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你嗰宗个个案有冇刻意地被拖延？嗱，当然我冇话到依家司法机构系真系有个刻意地被拖延，但我哋唔知道点解拖咗佢咁耐，甚至唔好讲话呢一班人啦，你净系讲话47个人嗰单 case 都唔知点解都要系扣押咗，要扣押好几个月先至能够再睇图，所以呢一种咁样嘅。自由是被褫奪，而引致到的就是那種的拖延審訊，而引申到的就是說到對整個聆訊證據那種的穩固性，那個穩確性呢，是會有造成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因而的就是，如果個法院不能夠可以在那個排期裡面能夠可以去正視將嗰個咁嘅延遲嘅一個嘅拖，即唔知點解咁遲嘅一個嘅個案，去推翻前嘅時候咧，其實所有嘅個案審出嚟，就算你係放咗都好啦，可能都會係一個嘅不公平嘅一個嘅審決嘅。 補充少少咧，就係喺818嘅案件之中啦，法官胡亞文咧喺庭上嘅一啲嘅説話啦，咁佢就話咧，基本法保障言論及集會自由，但係有關嘅自由咧並非絕對，而係受到限制嘅。咁佢亦都批評咧818案入邊各個被告嘅行為係明知而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直接挑戰警方嘅決定，以及係公安條例。各个被告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有能力动员群众参与当日的游行。法官也都说就是818的游行属于预先策划，以疏散为名举行未经批准集结，并非偶然的。他也都说就是游行是由维园出发去到遮打道，规模大且时间长，明显阻塞了明显阻碍交通。法庭就认为即时监禁是唯一合適的刑罰，有關的量刑已經考慮到遊行活動屬和平性質，以及各被告的背景和良好品格的。其實在今天這個888案這個審訊裡面，其實各個被告其中只是有兩位被告，就是梁耀忠和歐諾軒之前是認了罪的，其餘幾位之前都是不認罪，但是後來就被判罪成啦。咁而今日咧，其中一位嘅被告咧就系吴凯仪啦。佢朝头早咧就系亲自去陈词嘅。咁佢陈词入边咧就提到咧话，当法庭运用一条去夺去人民权利的法律，即使错不在法官，而是法律条文本身出错，都会动摇法治基石，也都令到人民对法庭及司法独立失去信心。他最后也都是引用和修改过一个英国的法官的句子，就说自己是法律的仆人，但是人民行先于法律，因为法律必须为人民服务，而非相反的。咁呢个亦都系吴凯仪佢自己嘅一个陈词啦。咁而另外一位咧，李柱明咧，佢嘅代表嘅律师咧就话，李柱明系本港资历最深嘅资深大律师，亦都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嘅成员之一，一直咧系理性温和咧争取民主嘅。咁亦都咧有提到系何俊人啦，就系话佢喺公众利益上面做咗好多工作，亦都话两个人系冇案底啦，品格良好啦，卓越声誉啦，同埋诚信广为人知嘅。咁佢亦都喺陈词嗰度有讲到，唔通法庭真系要将两人送到监狱，即系有一个咁样嘅陈词嘅。阿谭慧仪， 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今次嘅判决啦。因為咧，即係頭先影評你都提到，佢哋呢咁多位咧，都係香港屬於係最知名嘅政治人物嚟嘅，即係佢哋。咁即係今日嘅判刑無可避免，即係除咗香港啦，即係海外，我估全世界都好多人關心嘅、關注嘅。我想從第一，我哋睇睇嗰個時間，我哋話個 timing， 即係個時間。咁或者可能係即係碰巧咯，或者係湊即係咁啱撞着剛剛。咁尋日咧就係呢個全國呢，即係一個全國嘅國家安全日。咁尋日亦都係香港第一次咁多，即係呢幾年嚟，即係自從2015年即係國家定咗呢個國家安全日之後，咁多年嚟咧，即係香港係第一次係官方由香港政府官方去組織呢個紀念國家安全日嘅大規模嘅活動啦，即係從朝到成日，我哋都見到好多官方嘅組織嘅活動，亦都包括啲民間嘅活動。咁從頭到尾咧，佢嗰個信息就係話喺維護國家安全上邊咧，即係中央有責任，特區政府有責任，香港嘅市民亦都有責任。咁今日咧就，即一日之後咧，就今日咧就法庭有個裁決啦。即我唔係話佢專登揀今日，但可能就算係 其實之前排咗期嘅， 係啦，排咗期。即我只係講，即係嗰個觀感或者大家即咦咁啱喎，咁嗰個出咗嚟嘅客觀嘅效果咧，係咪即係即我哋其實即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其實我哋要承認一個香港嘅現實咧，就係即自從呢個國家安全法 即係制定同埋引用咗之後咧，其實香港嗰個政治嘅生態或者政治生態係變咗嘅。咁亦都係譬如你政治抗爭嗰個模式咧，亦都係無可避免咧係改變咗嘅。即係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譬如以前可能即係頭先胡麗雲有提到，或者我哋即傾到，即或者係今日庭上邊即係辯護律師。很多都提到一點，就話哦，佢哋當日都係好和平嘅啫，即係冇話，即係冇啲咩好暴力嘅嘢。咁可能你即係我講緊，即係成個你個政治生態改變咗，政治個抗爭嘅模式咧，你係無可避免咧，係其實我哋見到係改咗嘅。即係可能有一啲你以前你覺得啊、理所當然嘅嘢，或者以前你話哦係咪我唔暴力就冇事咧，或者係？咁可能依家嗰個喺依家呢個政治環境之下，咁好多嘅嘢咧就係話亦都係今日法官胡雅文佢都提到咧，就係話佢明白，即係都有提到，即係佢哋當日係和平嘅，但係咧即係嗰個佢睇嗰個第一參加嘅人數，佢覺得個人數好多， 係 當日講緊係幾十萬、一百幾十萬咁樣，咁人數多咧，同埋嗰個影響係大咁。咁變咗就可能即係我唔係法官，我哋都唔係法律界嘅人士，我就唔想去評論即係法官或者法庭嘅決定。我只係想講一個現實嘅嘢。咁今後咧，即係譬如有啲你係即係個政治嘅人物，你要去抗爭，我哋係即係點樣去抗爭咧？點樣抗爭先至係喺呢個現行嗰個法律嘅框架下邊，你可以係一個唔會出事啦嚇，即係起碼你唔會觸犯咗個法例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係一個現實嚟嘅。咁我估可能大家你都要睇。咁有啲法律，我即係依家咁撕裂嘅社會裏面咧，譬如好似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咁有好多人即係好唔鍾意啦。有啲人公開出嚟表達不滿咧，亦都有啲人可能唔開聲，即係心裏面有第二啲嘅諗法。但你亦都睇到係有一啲另外一邊，亦都係有人咧係覺得啊好好啊咁樣，即係。其實依家香港嘅社會就係咁，即係嗰個係繼續係撕裂嘅，即係喺舊年即係嗰個大規模嘅社會運動之後咧，其實就算有咗國安法咧，唔代表即係香港萬事都搞掂咗。依家呢個階段咧，只不過係將一啲好激烈嘅矛盾先將佢即係強力咁樣撳咗落嚟先。下一步咧係點樣做咧？其實都要睇。另外就是香港很多的政黨啊，即係尤其是泛民的政黨，你今後的條路你可以怎樣行？你肯定以前的條路咧就行不通噶啦。呢、這個無論你點講都好，即係中唔中意都好，肯定就行不通。譬如好似尋日公民黨都提出話，不如即係散黨啦，即係不如就解散咗個黨啦咁樣。咁係咪即係成個黨都冇埋咧？咁呢個係一個大家可以要睇睇嘅，即係跟住嗰個發展係點咯。 嗯，頭先譚慧儀有提到尋日係即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啦。咁其實咧有一啲嘅新聞啊，特別係牽涉到媒體咧，都係尋日有官員講過喎。不如七點鐘新聞翻嚟同我哋傾傾啊。 港注册牙医，他们透过网上自学和网购器材，主要在每星期休息又或者公众假期，在旺角一间宾馆租用房间，为同乡洗牙、整牙、补牙和箍牙，价钱比注册牙医便宜很多。入境处又说，四人由31至35岁，其中一人主要提供牙医服务，另外两人作为学徒，其余一人负责接待。初步調查顯示，四人的僱主和賓館東主不知道四人從事牙醫工作。天氣概況，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在下午四點，颱風舒力基襲擊馬尼拉的東南偏東大約14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晚间同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风同埋星期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其实咧，寻日就系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啦。咁当然即系政府同埋其他部门咧，都有好多不同嘅活动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官员发言咧，我哋系可以留意一下噶。咁警务处处长啊，邓炳强咧，佢寻日就话啦，即系有外部势力咧喺香港辨识一啲媒体，将反中思想咧植入香港市民嘅心。警方咧已经以勾结外国势力罪名检控一名传媒集团主脑啦，而佢控制嘅媒体仍然误导、炒作、挑动市民对政府及国家嘅仇恨。咁佢亦都话咧，即系头先讲到话外部势力咧去辨识香港一啲嘅媒体嗰度咧，其实佢嗰个说法就系话外部势力喺香港识别一啲界别媒体去为佢哋政治目的做服务，将香港人嘅心潜移默化、迷惑、蛊惑人心。变为咧危害中国嘅思想嘅，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一啲嘅媒体嘅报道嘅问题啦吓。咁其实佢寻日嗰个嘅发言咧，亦都系惹嚟咧。就记协嘅回应嘅，咁记协喺个声明入边咧就话邓炳强不点名，只有媒体一直以误导、炒作、不尽不实嘅报道分化人心。警方喺过去一年咧已经向该媒体咧发出约130封信，作出投诉澄清。咁啊声明就话咧，邓炳强喺冇证据之下将投诉信件嘅内容当成事实嘅全部。是行径呢是横蛮无理，他们建议警方呢向报业评议会作出投诉，由该会的审查委员会呢作出处理的。咁他个声明亦都是批评啦，话邓炳强作为执法部门的首长是毫无实质的证据之下大放厥词，向传媒作出无理的指控，记协予以谴责，并要求呢邓炳强呢收回有关言论的。咁另外呢就是在今日啦，就系邓炳强同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系出席立法会嘅财委会会议嘅时候咧，亦都再提及咧媒体嘅问题嘅。咁啊，邓炳强咧就话有外部势力喺香港嘅代理人用假新闻、假消息煽动仇恨，分化社会，制造矛盾。咁佢亦都话咧，对尝试用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嘅人咧，一定系会全面调查，一有证据咧就会作出咧拘捕同检控。而李家超咧，亦都指控咧话有外部嘅势力代理继续通过媒体刊物文化艺术宣扬港独或破坏意识，社会要建立文化，大声发声，盖过歪理嘅。咁而李家超咧喺开场发言嘅时候咧，亦都有主动提及啦，要处理假新闻嘅问题嘅。嗱，两位其实无论李家超同埋邓炳强嘅发言咧，都系涉及到媒体嘅。咁亦都系喺一个叫做国家安全嘅背景之下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分析佢哋呢番嘅说话，同埋对媒体造成嘅影响咧？谭慧仪， 我觉得讲到假新闻咧，假新闻咧其实系我哋大家都要处理嘅问题。但系咩叫做假新闻咧？呢、這个就系、是个定义系点样去定咧？我估有唔同层面嘅。第一个就系呢个法律嘅层面，如果你话即系打官司，即系或者系。告咁啊，去到法庭咁，最终当然系由法庭去决定啦。咁如果系讲紧一啲嘅官员啊，或者系评论员啊，或者系政治人物啊，即系平时嘅讲法咧，咁呢个咧就你唔系去打官司嘛，即系咁变咗咧，即系嗰个讲说话咧系会有唔同嘅，第一系有唔同嘅用词啦。或者是公眾的反應，亦都係當然，即係你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立場，你就會有唔同嘅反應。咁呢個就係好似即係尋日警務處長講嘅一番説話。咁你引起咗即係譬如記協，佢係覺得係對成個傳媒行業嘅一個指控。咁咁佢係咪講緊成個傳媒咧？定係話佢唔點名講緊某一啲媒體啊？或者係點樣咧？即係呢個佢即係我哋要睇翻佢成個。講法咧，同埋佢今日嘅講法，似乎就亦都即係比較上係針對一個即係佢講，即係佢投訴嘅一個傳媒咁樣。咁當然即係因為呢、這個我哋講緊你即係頭先講嘅，即係你 喺一個以一個官員嘅身份去講嘅時候，你每一個官員講嘅説話咧，你肯定係會有唔同嘅反應嘅。咁變咗咧，即係我覺得我唔覺得出奇嘅，即係啲人有唔同嘅反應。但係對於傳媒嚟講咧，我就覺得咧，即係任何一間傳媒，無論你係有咩嘅唔同嘅觀點啦，即係可能唔同嘅傳媒都有啲唔同嘅觀點。但係講到做新聞上邊咧，其實我哋每一個傳媒人做傳媒嘅人都應該係以事實為依歸啦，即係一定要係根據事實去報導新聞嘅。咁我覺得事實係唯一去衡量一個新聞媒體或者一篇新聞報導佢嗰、那個究竟啱或者係唔啱，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嘅。但你即係你講到邊個判斷啦？我話你呢個係事實，咁阿 B 就話呢個唔係事實，呢個就一定係會有爭議嘅。 其實今日咧喺個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入邊咧，李家超除咗喺開場嘅時候咧係主動提及要處理假新聞嘅問題啦，其實咧佢亦都喺後邊嗰度咧亦都有再提過嘅。咁佢就話咧有一啲嘅有媒體係刻意將罪犯塑造出英雄故事，批評意識敗壞嘅。咁胡麗雲即係總體點睇即係李家超同埋鄧炳強嘅發言咧？ 首先我觉得他们讲话呢是绝对是因为就是要配合返昨日这个国家安全日这个九月日这个的日子而引致到呢就是要讲返出一些就是他们的官话啦。咁第二样嘢亦都同时间里面其实唔单止係淨係佢哋讲呢啲咁嘅官话。我哋都见得到昨日喺内地嘅有好多嘅传媒都同时间去报道返就係话有一啲嘅传媒人啦、即係內地嗰度啊，或者係講香港嘅呢一個嘅2019年嘅事件嘅裏面，有一啲人點樣樣去俾錢嚟到去援助一啲嘅抗爭人士啊，咁都會講及到有啲傳媒嚟到去有我姑且用一個又係好粗淺嘅説法啦，即係做咗一啲係傷害危害國家嘅一啲嘅事咁樣樣嘅。咁所以引致到嘅就係、是、其實佢哋只不過係跟緊個主旋律，我唔會覺得有一啲好惡意。相反，佢嘅內容咧係喺佢個背後噶嘛，佢自己應該係點樣樣去搜羅事實嚟到去陳述。但無奈地嘅就係、是、估唔到一個部門嘅首長，一個局嘅局長。他们在陈述事实上面都是会有天一半地一半的时候，那这个就只不过就是反映他们的能力究竟是怎样，大家自必然就是心里有数。当我昨天听得到邓炳强他讲及到就说传媒真的有一些假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当初我都没有留意得到他是想讲哪一间的，但我即时的反应我都会说是的，真的的而且确有些假新闻的，真的作出来的，而不是说就 是因为那个的新闻取态的新闻的取态来到去写那个报道，并不是这样，而是真的作出来的。举一个的例子，我想大家都可能会很记得，但我真的忘记了那个传媒跟点新闻还是产新闻还是不知哪一个的网络新闻。总言之就是说到周梁淑仪和这个的 M Plus買的那一堆的開館的那一種的那一堆的展品是 黑黑的館藏 就是說到他有份的，周梁淑儀都已經立即喳喳臨就在他的 Facebook 那裡已經是 post 了出來，他否定即否認這件事實。但是你見不見得到那些傳媒真的有作一個的道歉澄清的聲明呢？我就見不到啦。但這些就是作出來的，作了出來的，咁大家都知得到，真係會有傳媒作嘢嘅，唔係話真係冇嘅。但係點解鄧炳強佢嗰個嘅琴日嗰個嘅説法咧，只係針對一個傳媒？嗱，我諗一個好合理嘅客觀嘅推論，佢只係針對一個嘅傳媒，就係、是、一蘋果，唔係《蘋果日報》啦。佢點解只係針對呢一個嘅傳媒嚟到去講咧？好啦，若然佢真係有作出一啲嘅虛假嘅一個嘅報導，作出一個嘅失實嘅陳述嘅時候，咁你咪告佢咯。咁你又唔告，你淨係一味喺度，即係喺利用個大氣電波 利用他，因为即有这个话语权，可以有很多的传媒来到去报道，有大气电波的报道，那就能够可以去污蔑或者是失实地来陈述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的部门首长应有的一个的责任与道德咯。 補充一下剛才胡麗雲提及那單嘅新聞嘅少少資料啦，咁其實主要就係講咧係專欄作家屈永賢啦，喺《大公報》咧一個專欄入邊咧就講到咧 M+ 博物館喺審議購買希克藏品嘅時候咧，咁當時咧就係西九文化區董事局嘅成員咧係議論紛紛嘅，咁佢嗰陣時嘅文章亦都話咧，當時佢講佢專欄入邊就話咧就係話時任西九董事局的副主席唐英年和董事局的成员周梁淑仪反对，认为他们是即不识艺术，即那个他们就是说梁振英和曾德成是时任的西九董事局成员的。那后来周梁淑仪是去信回大公报的编辑就澄清他从来是未加入过西九董事局的，即做回一个少少嘅資料補充啦，係講緊一個專欄作家嘅即係文章。咁不過咧，其實譚慧儀其實都可以即係想請你講講《國安法》入邊咧，其實亦都包含咗有媒體嘅管理嘅部分嘅。咁喺琴日嘅國家安全教育日，即係相關嘅官員啦，都用咗一啲比較強嘅語氣去講咗香港嘅一啲媒體嘅嘢啦，咁樣。咁其實嚟緊喺國安法之下嗰個媒體管理嗰度，你又預計即係或者你會係點樣去評議特區政府跟住會點樣去要處理呢一個咁樣嘅責任咧？ 我真係唔知道。其實咧，即係國安法裏邊咧，即係講到即係對即係你頭先提到即係媒體管理或者係即係教育嗰度咧，即係我記得即係國安法出咗嚟之後咧，即係行內啦，即係傳媒界咧，即係比較關心都係呢幾點啦。咁我亦都知道，即係行內亦都有一啲有一啲專業嘅團體咧，亦都有同一啲嘅，譬如人大嘅人大嘅人士啊，或者係基本法一啲專家，即係亦都有問過啲，包括我哋自己啲記者都問過啦，即係究竟係點樣去做咧？似乎咧，即係依家我哋都係要拭目以待，睇下即係特區政府佢究竟係有啲乜嘢嘅即係後著啦，即係跟住落嚟有啲乜嘢？譬如依家喺教育方面，你睇到即係教科書啊，有改動啦，同埋呢個liberal studies 即係嗰、那個 通 識教育 已經改咗名啦， 通識教育咧都改咗名啦。咁媒體咧，似乎佢依家咧就未有即係睇唔到一啲好明顯嘅嘢，所以咧，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即係媒體在一個國家安全上面究竟即係佢係一個咩意思呢？其實我覺得可能佢就會覺得即係我唔係官啦，我估唔到佢哋係點。但係即係從嗰、那個字眼上邊咧，我覺得喺香港嘅媒體可能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只要你嘅報導係基於事實嘅，同埋咧係公平公正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是一嚟呢個係我哋作為媒體人係應該要堅守嘅一個原則。第二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保障到我哋自己嘅運作嘅最好嘅一樣嘢。如果你個報導本身嗰個事實都搞錯咗，咁當然啦，即係有唔同嘅處理嘅方法。你可以話你寫封信嚟要求澄清，或者係好似頭先胡麗雲講，你覺得佢真係同事實唔啱，你告你啦，告上法庭啦，法庭去裁決。如果我覺得你呢篇報道或者咩嘢係觸及咗國安法或者咩法，即係唔知咩法律，甚至係去到國安法嘅，咁亦都係，我覺得亦都係應該交由去法庭去決定嘅，就唔係話一個官話你係咪咁啊？個官話係咁就係咁。即係我覺得我喺香港咧，始終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即係香港嘅政治嘅生態有好多嘢都改變咗嘅，但我始終覺得法治咧，香港個法治都係我哋大家好希望珍惜同埋希望佢維持到，亦都係我哋一個其中一個基石嚟嘅。即係有咩問題，我始終覺得應該係交俾法庭去處理。你話明係國安法嘛？國安法個係一個法例嚟噶嘛？我有冇違反到咧？唔係話邊個官講咗就係噶嘛？應該係去到法庭去處理咯。 我補充一樣嘢咧，正話講及到就係話喺個國安法籠罩之下，傳媒應該去報導一啲即係點樣為之即係嘅叫做即係國家安全嘅一啲嘅嘢時候咧，其實呢一個就好多時真係都令到傳媒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嘅一個嘅頭上一把刀嘅一個嘅狀態嘅。但係我借用今日個大傳媒都有報導嘅一單嘅法庭新聞，咁我都希望即係廣大市民都要去留意，就講及到就有一個嘅嚴重嘅傷人案，一個嘅內地嘅廚師。嚟咗香港之後咧，喺2019年嘅時候嚟咗香港之後咧，第二日就唔知點解走去買咗把水果刀，唔係生果刀，走去嚟到去傷害咗一個嘅喺啲連龍場度唔知做緊乜鬼嘅一個嘅年青人，割佢條頸，跟住就喺佢肚嗰度仲插咗幾刀，令到真係佢啲腸都爭啲流咗出嚟。咁最終就係呢一個個案個法庭未有去判嘅，都係要留待，即係要再攞佢多啲嘅報告。但呢一個嘅法庭嘅審訊嘅時候講明到，即係呢個被告嗰個嘅代表律師都同我講，佢係一個外國分子，佢就係覺得嚟到呢度，點解啲人會咁樣樣話個國家咧？佢覺得唔啱，跟住佢就會咁做。嗱，我哋留意一下喎，點解佢個思想係咁單純嘅？我哋唔明點解，因為如果我哋喺香港嘅時候，我哋見得到東南西北各方面嘅信息，我哋都能夠接收得到，我哋都能夠可以用自己個獨立嘅思想。去思维嚟到去思考究竟嗰件事件嘅对与错，但如果你只系接收紧一个单一嘅信息，长此以往咁样落去嘅时候咧，我咁相信咧，佢真系可能系捍卫紧国家嗰个嘅安全啊，捍卫紧国家嗰个统一性，但系就跟住有一啲人就不知就里，冇一个嘅独立嘅思维嘅判断之后咧，就会发生好多一个嘅。惨案就出现咯，社会仲更加要付上沉重的代价咯。 补充一下刚才所提及到那个国安法的条文呢，其实当中就列明呢，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特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这个就是那条的国安法的原文。不如呢，我们又转一转啦，另外一个呢，大家都真是相当之关注的话题啊，就是选举的条例的修改。因为星期三的时候啦，这条法例呢就已经递咗上去立法会，咁听日咧个条例草案委员会咧亦都会系首度开会嘅。咁不过咧讲到即系今次新修订嘅条例入边咧，其中一个会惹起关注嘅地方就系讲紧啦，即系呼吁人哋去投白票嘅行为啦。嗱，因为咧如果根据翻呢条条例草案咧，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系喺选举期间藉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废票，即属干犯非法行为，最高可囚3年嘅。咁其实过去嗰几日咧个讨论咧个关注地方就系话，投白票本或者唔投票本身系唔会影响选举结果，咁但系点解会系话要破坏选举，而且亦都系要负上刑责咧？咁连日嚟亦都有唔同嘅人士解说啦，咁啊亦都即系主要系讲到咧，就系话留意到社会上有人企图作出一啲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令到选举公信力下降，所以政府规管行为唔等于咧对选举冇信心。呢、這个就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不如好。好快地先回应一下谭慧仪。 我觉得成件事咧，都有啲奇怪嘅，即系佢嗰个因为依家只系个草案啦吓，即系都坊间亦都出现咗好多嘅争议啊咁。我唔知道最后咧，即系政府佢会唔会仲有修订嘅？但系即系我觉得政府咧，即系到目前为止咧，即系佢哋列咗一啲嘅例子啦，譬如话我着住件 T 恤啊，即系咩叫做公众场合展示咧？呢样嘢我觉得系唔够清晰嘅，都同埋都有啲混淆，即系混乱嘅。 不如咁啊，我哋喺7:30新闻翻嚟咧，继续请阿谭慧仪倾呢个议题。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前年8月18日的流水式集会案，9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 批准集结，其中两人认罪，另外七人审讯后裁定罪成。法庭今日判处黎智英、李卓仁监禁12个月，梁国雄监禁18个月，何秀兰监禁8个月，欧诺轩判监10个月。另外四名被告吴凯仪、何俊仁、梁耀忠同李柱明各判缓刑1年或2年。法官胡雅文批评各被告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有能力动员群众参与当日的游行。法官又说，818的游行属于预先策划，以疏散为名举行未经批准集结，游行由维园出发到遮打道，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明显阻碍交通。法庭认为有关量刑已经考虑到游行活动属于和平性质，以及各被告的背景和良好品格。前年818的流水式集会案，九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四人获判缓刑，当中包括何俊仁。何俊仁离开法庭时表示，在国际法或人权法的框架下，理性和和平集会是应该得到尊重，这些集会也一般不会被起诉，但今次案件的量刑时完全从非常负面的角度去看集会游行。今次的量刑起点是18个月，对此感到失望和震惊。何俊仁又说，自己被判囚12个月但缓刑，涉及831案的杨森只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但并没有组织，要判囚8个月。虽然两人都获判缓刑，但对于其他人要即时入狱和面对长刑期感到非常痛心，相信被告会同律师再商讨提出上诉。入境处宣布，2005至2007或者2012至2018出生并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的儿童，必须在下个月3日至9月18日期间，由他们的父母或者合法监护人陪同下，前往任何一间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办理换领新智能身份证手续。合资格的申请人可以使用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登入网站或者致电24小时电话预约服务热线2121-1234，预约办理换证手续。至于1970、1971或者1972年出生的旧款智能身份证持有人，他们的指明换证限期将会在今个月30日完结。入境处说，仍未办理换证手续的人士请尽早提出申请。日本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否认会取消东京奥运。桥本圣子承认东京奥运的筹办有很多令人担心的问题，但坚称奥组委没有考虑取消奥运的问题。奥组委会继续努力加强执行防疫措施，让所有人能够对奥运的安全放心。日本多个地区的疫情近期反弹，执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早前表示，如果实在没办法办下去，应该毫不犹豫取消东京奥运。如果因为举办奥运导致病毒传播，不知道举办奥运还有什么意思。首相菅义伟随后强调，政府没有改变举办一届安全放心奥运的立场。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同天日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现在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就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 会大楼对开，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措施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喺温思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比较长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啦，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另外在佐敦一带，广东道、佐敦道和柯士甸道交通都是相当之繁忙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小榄至大榄这一段比较车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以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晚和你用知识擦火花。时日 太快，才女就应该是有才华同埋有学问啊，有智慧喺某方面突出。 但系现代嘅才女都系靓。 系啦，咁我就系会话啦，到底才女系咪一定要靓嘅咧？ 英文有一句说话叫 You have good character， 英国人咁样讲咧，就即系话你咧系唔靓啦。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哈林识失眠。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但是今次我们这位主角阿蕾蕾亦都可以将爸爸以往的一些经历化成一个正能量。 一个吸毒他其实都有一个比较长的习惯的人来说，戒毒都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事，以爸爸这件事为鉴，就是想跟同辈说就千万不要吸毒，因为吸毒这件事他远远是即危害是比我们想象中大。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星期五晚的一周时事点评，今晚是有谭慧仪和胡丽云两位的传媒朋友在这里。在七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跟谭慧仪刚刚谈论，就是新修订的选举的条例里面就加入了条文，是限制一些人如果你是去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废票，都属于干犯非法行为，最高可囚3年嘅，咁但系点样先为之煽惑咧？头先阿谭慧仪就讲到话，譬如即系你件衫印有咁 讲 嘅，引述到咁又即系提到呢一点，又算唔算咧？嗱，其实律政司司长咧，佢就曾经讲过嘅，可由公众观察到嘅一啲嘅情况咧，譬如系即系包括一啲嘅动作啊、姿势啊及手势啊，或者穿戴或者展示衣服啊、标志啊、旗帜啊、标记啊及徽章啊等等。咁啊，律政司司长就话，例如有人咧喺屋企喺窗外边咧挂好大嘅条文煽惑他人唔投票或者投废票，都属于咧公众可以观察到嘅情况，系啦，系咪？ 律政司長咧，即係或者佢係從一個好法律嗰個角度去，即係希望舉一啲嘅比較日常 想得到的或者日常的例子呢，即是给大家去明白这个。但是我就即是我自己觉得啦，就算他很希望向大家解释，但他举的这些这例子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反而即是我明白呢，即是任何的选举，我觉得任何的选举都是即是我们去行使我们的公民的权利。即是我们咁多年嚟一直亦都係鼓励大家即係去出嚟投票嘅，即係无论你係乜嘢嘅观点可，即係投票表达我哋嘅即係一个权力，同埋即係你係嗰、那个你个理念。咁今次呢即係因为成个香港嘅选举制度呢係改变咗嘅。即係從呢個政府嘅角度咧，即係我係明白點解政府佢希望即係出一個條例出嚟，即係阻止呢、這、一個即係或者係禁止呢啲即係有組織，即係其實佢亦想有組織嘅即係杯葛嘅行動。因為你投唔投票，即係我哋講緊係你個人嘅選擇嚟嘅。一法例咧亦都冇依家冇禁到話，即係我個人如果我唔投票。是不是犯法，即是讲明了个人的决定你不是犯法的。因为这个是一定的，即是你我喜欢去投票，我喜欢不去投票都是我的自由来的。那他现在讲的呢就是即是如果他那个意图本身就是说希望个选举不会受到一些有组织的干预的骚扰啊干预，而影响了其他人的投，即是你引导其他人一起去投呢個白票咁樣，佢個客觀效果，佢係想阻止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嘅。尤其係透過互聯網啊、組織啊，我估即係政府即係睇到以往即係一啲互聯網上面嘅組織嘅能量咧係好大嘅。我覺得咧，即係你政府你係有權去做呢樣嘢，但係你即係依一個條例草案出咗嚟，我哋個官員去解釋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要更加清晰嘅。即係頭先，即係阿燕平你引述嘅幾個例子咧，即係譬如話，我著住件 T 恤，即係我都記得我哋行政長官咧林鄭月娥佢話過，即係就算係國安法之後，你叫特首落台，你都唔會有事嘅，即係法律上。咁係咪第日我著住件 T 恤上面寫住啊特首落台係冇事嘅？但係如果我寫住我投白票，咁你就會俾人拉咗咧，係咪？ 可能連白色衫都唔可以著添。 呢、这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唔清晰嘅地方，我覺得。又或者即係你頭先舉例，即係話，因為我個窗口對住個條街咁我點知條街有冇人睇我先得㗎？喺個窗口度，即係我覺得係喺呢個階段，我即係就算係呢個建制派嗰啲議員咧，即係呢幾日都係提出咗好多嘅疑問嘅，即係咁我希望即係政府咧喺因為依家係一個審議嘅階段，係應該要諗清楚嗰個理據。即係你有咗個理據，你仲要係好好地向市民去解釋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引出好多即係更加多嘅問題出嚟，又或者可能會有一個反效果，即係政治上面係有一個反效果。你反而提醒咗啲人，我唔去投啦。本來你嗰個意圖係希望多啲人去投票，同埋去阻止一啲嘅有組織嘅妨礙呢個選舉嘅一啲嘅行為，反而變咗咧，即係。可能助著，即係嗰個反效果咯。我覺得咁樣就即係得，即係唔係一個即係你政府本身你想達至嘅一個效果嚟。 嗯，莫麗雲。 我認同正話阿譚慧儀所講嘅一番嘅説話嘅，但有一笪地方，我覺得有一啲好得意嘅。見到律政司司長嘅鄭若驊喺個記者會講嘅回答記者嘅提問，事後就係傳媒都有問，當然問翻一啲嘅法律界嘅權威啦。其中一個自然就係揾阿陳雲毅啦。我覺得有啲地方佢哋兩個講嘅嘢係完全不一樣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佢就喺回答記者嘅時候，佢就講到點樣形容，點樣去定義翻呢個公開活動咧？佢就講及到嗱，我依家讀翻佢嘅説法嚇。佢話就第一係進行相關活動嘅人士，無論他是否在公眾地方，都可以符合進行公開活動這一點。然後再分為三個情況：第一個是向公眾作出任何形式嘅通訊，包括講話或者是播放影片，又或者是其他經記錄的材料，例如你提到的電郵亦都是一個經記錄的材料。咁後面呢啲我唔係要去講嘅地方，所以我就唔講啦。但係陳文介佢亦都好清楚地去講及到電郵並不是一個嘅公開活動、公開場合嘅一個嘅 嘅一個嘅一個。唔包呢，即系电邮并不包括在呢一个公开活动、公开场合呢一个嘅， 因为只有系寄同发嗰个人先知嘅啫嘛。 咁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到一个嘅法律界嘅权威，甚或至就系即系成个基本法草拟嘅一个嘅重要嘅人物，教学佢都咁样样讲。我唔明点解阿郑若骅司长佢讲嘅时候，佢可以连电邮都列入其中。这个已经是其一，令到大家人大家都觉得他是必须需要来到去就这点来做，再作出一个清晰的一个的厘定。第二也都引致令到人有一个很大的担忧，因为其实如果是做开这个中国新闻的一些传媒人或者关心中国新闻的一些的、香港市民，其实只要你一直有留意国内的一些新闻的时候，你都会见得到很多時候他們的尋人滋事罪啊，這些這樣的罪行呢都有講及到，就是你引致到、就是、在一個公開活動裡面引致到公眾會有一些的失去秩序啊，這樣啊這樣死了，你又犯法跟著要坐牢。但是事實上呢，這些尋人滋事罪已經是擴闊到就是同樣都是透過這個的電子記錄這個模式向外散播了之後呢，跟著就說他有罪。咁所以引致到令到人有好大嘅擔憂，究竟其實佢依家所採納嘅所有嘅法律嘅模式，係咪已經係不知不覺地係使用咗即係內地嘅一套嘅模式嚟到去使用呢？呢個係令人憂慮咯。 你睇下，老細個秘書日日都扮到採掘咁靚噶， 靚先至可以做秘書。No， 佢做到秘書三十幾年噶啦， 做秘書一定要後生。No。这个星期在维基百货里面会为你带来秘书攻略，希望你在国际秘书日都可以做一个出色的秘书。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 一起走过。 我细个中意呢行啫，成日跟人哋入片场咁啊，咁所以搞搞下做咗童星啊。 初嗰阵系游屎仔嚟嘅啫， 即系未系工程师， 读夜校进修， 即系做游屎仔嗰阵时候去参加比赛啦。 咁你有冇学过咧？ 冇，真系噶无师自通。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十点搭四， 杨少雄、 江美仪，仲有我李隆基 同我吕珊 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有我哋今晚两位传媒嘅朋友，就系胡丽云同埋谭慧仪喺度。另外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啊，你好啊， 系，请讲啊， 系。我觉得首先咧，惩罚就系呢个明明应该坐监系呢班贵权贵人士啊，明明系自己小圈子选举啊，明明系幕后操控啊。佢就赖啲，佢唔自己唔反省一下，仲要即系罪过于人啊！觉得唉，呢、哎、班人真系好无耻咯。佢自己做乜都得，但系人哋做少少嘢系自己嘅权利，佢都阻止你。哇，简直无法无天啊！我觉得真系唔知点算啊！香港， 即系你觉得喺投白票嗰、那个议题上面，即系如果系煽惑他人去到投白票呢一、个嘅限制。你唔同意嘅系咪？ 系啊，人即系牛唔饮水就唔敢啲牛头低啦。你讲就得噶啦咩？你唔系指住我即刻指住佢做噶嘛？系嘛？ 明白。好多谢晒你，李女士嘅睇法。其实咧，成个选举条例嘅修改咧，除咗系即系入边嘅，譬如投票呢啲嘅细节之外啊，即系日后我哋有机会咧，即系再去仔细去讲啦。咁但系。另外一樣咧，亦都值得關注嘅就係、究竟邊啲人啊係可以成為咗選委會嘅選民咧？嗱，而家咧選委會嘅產生嘅辦法咧，對於個界別分組嘅團體選民咧嘅資格咧係有兩套準則嘅，一係咧就係你係列明團體啦，列明團體之外嘅其他嘅團體或者係企業咧，就需要持續運作三年以上咧，先至可以成為投票人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傳媒。翻查一啲嘅資料，即係譬如舉個例，喺第四界別入邊有一啲嘅同鄉組織，有一個叫做惠州仲海高新區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聯合會，佢係2020年嘅12月咧先至成立嘅。同一個時間成立咧，仲包括咗咧廣州花都區在花港人聯誼會。咁但係佢哋亦都係當中即係一個可以即係有資格去決定選委嘅人啦。咁此外咧，仲有譬如另外一個咧，就係體煙文出界啦嚇，就係其中有一個咧，中華教育產業聯盟有限公司咧，佢嘅成立咧就係、是、媒體根據媒體揾到咧，就係2019年佢喺佢嘅 Facebook 專頁上面曾經有上載一啲活動資訊，咁但係佢嘅公司註冊日期咧就係2021年咧嘅3月4日嘅。咁除咗呢點之外啦，另外就係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佢哋個團體選民嘅點樣揾出嚟咧？佢哋嘅代表性啦，亦都係引起傳媒嘅關注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喺法律界嘅30個團體選民入邊咧，入邊包括咗一啲嘅團體咧，可能以往有啲嘅人士比較少聽過嘅。舉個例，譬如就係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係由立法會議員咧何君堯創立嘅。咁但係如果翻查翻佢嘅董事局成員咧，就係包含咗佢嘅兄长咧，何君柱同埋咧，蓝鸿镇，以及系喺何君柱律师合楼入边咧嘅合伙人或者系顾问律师嘅，呢、这个就系佢哋嘅董事会嘅成员。咁除此之外咧，譬如举个例就系、是另外嘅一个啦，就系、是、有一啲嘅团体咧。就亦都有人士嘅重疊啦，譬如一邦國際網上仲裁中心去主席咧，係全國政協委員蘇少聰，副主席咧係人大代表陳曉峰。咁但係同一時間咧，阿陳曉峰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嘅另一個團體，就叫做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嘅會長嚟嘅。咁究竟我哋點樣睇咧？究竟政府係用啲咩方法去定到呢啲嘅？團體選民出嚟咧，同埋由於團體選民嘅名單啊，我哋點樣睇嗰個選舉嘅代表性咧？譚慧儀， 嗱，佢依家咧即係呢個即係成個即係好長嘅 名單 嘅名單啦嚇，即係好多團體咧，即係無可厚非咧，即係我哋大家你同我一樣都係第一次聽到嘅，唔係話我哋孤陋寡聞啊，或者佢哋之前即係唔係好， 或者媒介唔係太高調啦， 嚇，唔好高調，或者即係即 係喺業界有活動，媒介唔高調啦。 即係公眾業界或者專業界，我唔知道，或者可能業界有人知道，但係即係公眾嘅認知度咧就係好低，好低嘅，即係呢個係真嘅。咁咁成個其實我哋都係要講翻成個嗰個選舉制度嗰個改變咧，因為即係嗰個大嘅原則咧就係要愛國者治港啦，係咪？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冇問題嘅，你治港要愛國，咁香港人我相信絕大部分嘅人我哋都愛國愛港嘅。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因為你係要做選委，你要選出將來即係治港嘅人，或者係即係特首嚇、啊，即係好重要，有一個好重要一個使命。咁。你頭即係頭先，即係如果我哋話有啲咧，即係譬如佢哋係有啲係重疊嘅，即係身份重疊，我覺得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好理想嘅一個狀況嚟嘅。咁你究竟係用？當然你可以規定你只可以用一個身份進入，你冇理由係可以留定。即係譬如如果 唔係，當然佢係一個團體選民啦。咁但係佢哋互相嘅理事會或者董事會或者會長嗰啲就人員互相重疊咯。 係啦係啦，咁咧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因為依家佢成個嗰個結構咧，即係呢一個組別嗰個結構咧，就係話，即係因為你成即係區議會嗰啲你取消咗嘛，咁即係你即係北京嗰個構思，即係成個選舉嗰個制度嘅重新構思咧，就係話你都要揾翻啲即係草根階層啊，即係各界嘅代表啊咁樣。咁好啦，呢啲即係你係咩代表咧？譬如全國性嘅組織咧，大家都明白啦嚇，一啲嗰啲係比較有規模嘅。同埋都係有知名度嘅，譬如全國婦聯啊、全國青聯啊、全國工商聯啊，即係呢啲係好有知名度嘅。咁好啦，去到一啲即係地區性嘅或者係香港本地一啲嘅團體啊，咁其實你頭先講啲只不過一部分嘅，仲有一啲可能一啲同鄉會啊，即係呢啲咁樣嘅，仲有一啲好多大家都唔係好認識嘅。咁呢度咧，即係個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咧，即係因為始終呢個亦都係一個草案啦嚇出咗嚟啦。我亦都希望即係政府咧，即係佢係，如果你係話要揾翻個選民基礎咧，係有多啲嘅代表性嘅。 爱国爱港唔紧要，呢个系个大嘅原则。但系你即系嗰啲咁样嘅团体咧，你代表咗即係如果太多嘅重疊咧，起碼喺個觀感上邊咧，係大家係會有係觀感上係咪都係有個問題嘅？到你實際去運作嘅時候，即係呢個即係草案上咗去上咗去立法會啦。咁依家即係立法會議員都要去審啦、審議啦。咁即係中間仲會唔會有一啲嘅調整咧？我希望即係講清楚佢咯。 嗯，胡麗雲。 我会好建议咧，即系市民大众咧，又花少少时间，你走入去呢一个嘅香港立法会嗰个官方网页嗰度 download 呢一个嘅草案走出嚟睇，特别系睇到最尾嗰一段，就系讲紧即系依家我哋讲紧嗰啲所有嘅团体。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好大开眼界。第一，其实第一个观感嘅就系话到，依家唔系话我哋一直以嚟坊间所盛传嘅就系话到，即系中央啊或者香港政府咧控制晒嗰啲嘅选票。其实事实上，财团、地方团体，佢哋大家都互相紧，互相喺度嚟到控制紧成个游戏规则。我净系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姑且叫招商局咁样啦。我见到招商局喺嗰个嘅团体嗰度嘅名单上面咧，至低限度咧，比较少嘅三个，中远海运、中远呢个集团咧有四家。我事实上我是求其咁样就咁睇一睇，但我讲中医药咯。中医药喺佢嗰个嘅团体嘅名单上面咧，嗱，首先第一，我都唔明点解咩叫有关团体，跟住就有一扎嘅团体就可以列入其中叫做合资格。净系讲中医呢个界别啦，数咗出嚟都已经有53个，但佢哋究竟彼此之间系点样，我哋完全唔知。即系换句话说，其实依家系有官方嘅垄断紧一个嘅一扎嘅票，企业其实都可以去垄断紧一扎嘅票，社团亦都可以垄断紧一扎嘅票，然后大家就系互相角力。第二样嘢令到我亦都系觉得奇怪嘅，你正话讲紧体育文出嗰个嘅组织，我都唔识啦。但系事实上，佢用咩嘅标准嚟到去界定得与唔得咧？正话所讲话三年。但事实上，如果我哋讲紧呢个体育文出嗰度，过去一直有嘅呢一个嘅选票嘅嗰个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12年咯，都冇。咁又点样样咧？我就当然唔鬼识我哋嗰个嘅官方嗰个嘅概念系点样样。第三样嘢嘅就系话到，你正话讲及到就系嗰间嘅法律嘅咩何君尧嗰啲啊， 国际公益法律服务协会， 即系呢一个协会嗰度咧，其实亦都可能好容易会出现咗就系叫近亲繁殖，就只要我同你夹埋，我哋就已经系可以成立一间公司。只要得到上大人嘅祝福，我哋就可能已经系有好多嘅唔同一啲嘅小团体。换句话说，到头嚟一个家庭点止11条票啊？可能分分钟咧，一个人已经系有25至30条票。That's why 所以咧，喺翻嗰个电子选民册嗰度咧，有一个令到人都有一个好大嘅担忧。话到选举主任咧，喺嗰个电子选民登记册嗰度咧，讲明咧就系需要去登记，即系有呢一个嘅投票人嗰个嘅名字啊，同埋佢嗰个住址嘅记录。但亦都系讲明就系话到，我读翻啊，总选举事务主任认为适合咧，可以系加入额外嘅详情或者额外嘅资料喺嗰个嘅选民登记册嗰度。嗱，呢啲系讲紧啲咩嘢咧？我哋唔知道，但系就系有好大嘅空间。究竟里面是摆了什么东西呢？会不会就是说一个人正正因为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选举制度，可能一个人有可能真的分分钟点止40条票，可能分分钟60条票都得。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到时那个选举会是怎样。 不过少少补充啦，头先胡丽云提到咧，由何君尧所创立嘅国际公益法律服务协会咧，咁由佢嘅网页睇到咧，佢除咗有办一啲嘅讲座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办一啲专攻法律人员做嘅持续进修嘅课程嘅吓。咁当然即系如果要仔细去论咧。嗰条嘅条例睇睇边啲人系选民咧，我谂都要花啲时间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倾呢一个议题。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胡丽云同埋谭慧仪两位，拜拜， 拜拜。